白头山捷克朝鲜友好协会6月1号发表声明，表示谴责南朝鲜傀儡集团集体引诱绑架朝鲜公民的反人道妄动。